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是9月19号，星期三。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招聘总监姚强。姚强您好。 香露你好，各位听众中午好。 今天呢，姚强也带来了很多职位，要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一开始想问姚强一个问题啊，你说一个单位一方面裁人，一方面又招人，这是因为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是形势发生了变化吧。以前可能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某些公司它可能是初创的，它可能刚开始有很多的销售人员 啊， 那后来它可能会变成说 OK， 我们会变成一个研发型的企业，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技术人员 转型了。 对，但是可能这个人员我很难说他之前是做销售的，现在变成程序员吧。 嗯， 所以我就只能一边裁一边招。 哦、 对，这个是一方面，或者是有些区域的那个战略调整，比如说我现在是重点策略是在国内的。 嗯， 那可能未来我的策略可能是在美国。 嗯， 那我也可能要在中国才在美国招，这都有可能。 企业的发展不一样了，所以需要的人才也不一样了。 对，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其实谁都不愿意啊，从一个服务了很久的单位啊，还不错的单位离开，但是没有办法，有的时候选择权不在我们。最近啊，我们看上半年五大银行减员3.4万人，这是从他们的公开数据当中能查到的。但是最近建行、工行又迎来了秋季校招，打算全国招3万人。建行招1.3万人，工行招1.7万人啊。去银行工作对很多人来说都充满了吸引力，但是最近这几年银行不断被爆出降薪啊、减员啊等等，那么去银行工作还吃香吗？那去年啊，包括工农中建交这五大国有银行合计减员是3.4万人。那么为什么要减员，为什么要招聘呢？哎，业内人士说啊，从宏观来看呢，就是什么样的人离职最多啊，是大量能够被机器替代的操作类的岗位。举例像存款、汇款这样的柜面操作可以被机器取代，包括网银啊、手机银行啊、 ATM 机啊，所以这块的需求量就没有那么大了。再有呢，就是一些基层网点的复核人员或者是审核人员，因为在原来银行的这个风控体系里面啊，网络和设备是没有办法做到高度集中的，所以一个基层网点就得配一个人啊，配人去审核印章啊、身份证啊、营业执照啊等等，那这样的话效率很低。现在呢，就是网络发达了，又有比较高效的扫描技术，再加上有互联网的这种辅助，授权被高度集中，一个人就可以做十几个网点的工作了，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还有一些就是刚才姚强所谈到的跟业务转型有关，以平安银行为例吧，他们现在已经放弃了对公业务，很多的银行呢都在做什么呢，就是那种利润高风险低的业务，所以也会带来一些人员的 流失，或者是他们主动的转型所带来的人员缺口的降低。那么为什么银行还要再招人呢？现在银行主要招几类人，一类呢就是营销人员，其实这是银行最需要的。 对，这个香露刚刚说到的那一个银行，其实有大概有70%-80%的岗位都是集中在这儿。 在这儿啊， 对， 还有就是技术人员，做系统 IT 大数据分析的这种人才，银行什么时候都需要。 但是这种技术型的人才的话，大多数银行会是以社会招聘为主，希望招聘一些更有经验的。那实际上通过校园招聘的其实会比较少。 但是为了解决这一部分人才能够留在银行啊，现在很多大银行都在全国各地建研发中心。我这次也特别看了这些银行他们的招聘简章哈、啊，就是在很多城市 都有、 都有 工作机会。 对，没错，就是考虑到有一些人他要买房啊，北京、上海房价太贵了，可不可以去西安呢、可不可以去像南京、成都啊？哎，这些地方呢都有很多大银行的研发中心，解决他们的这个后顾之忧。此外，第三个招人的方向就是管培生，从柜员呐、会计呀、人力资源呀， 这是非常大的一块需求。 这块也挺大的，但是这块就是说每年的变化不会有太大。 是，他每年都会补充一些这样的管培生进去，然后基本上会是从就是所有的那个管培生，这个都是从柜员开始做起。 那银行的需求一下子这么大啊，对于应届生同学们来说，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有人去调查了，说两种态度截然相反。有一些同学说父母觉得好啊，而且去大银行相对稳定啊，所以我们应该去。还有些同学说我还想去来钱更多的券商、基金公司，虽然竞争压力啊各方面都很大，但是我如果能够拿到， 这每年招的人很少， 对，如果能够拿到他们的工作机会，我宁愿交违约金，我也不去银行，去基金公司和保险公司上班。所以不同的同学会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还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来说，是不是压力很大？比如说姚强，你我，我们俩都在银行干了十来年了，是吧？看到身边的同事， 也要顺应那个就是时代的潮流。就是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其实手机的那个，就是我们用的那个手机，现在基本上都是安卓跟 iOS 的系统。就是香露可能记得，就是我们那个年代记得，当时还有塞班系统，塞班系统就是那个诺基亚用的那个塞班系统，然后还有 Windows 的那个系统、，Windows 跟后来跟诺基亚也合作了这个系统，所以当时实际上，我们去招聘的时候，实际上有些人他依然很执着的去在做塞班和 Windows 的那个系统，但实际上这群人如果他不及时去变到安卓或者是 iOS 系统的话、实际上未来他是找不到工作的，这就跟刚刚说的，那可能比如说银行现在可能更重视个人业务而不是对公业务了，但是如果是说你不能做这个转型的话，那确实就会有这种可能你工作了十年了还要被抛弃的风险。 对啊，比如说我们俩都在一起、是吧， 对， 过两天我跟你说我要走了，对你来说是一个冲击，过两天又来了四五个小朋友， 对， 姐姐你好你是什么想法啊？ 而且就是确实会有一个，而且会有一个姿态的问题，过去做对公业务的话、实际上姿态还是比较高的，你更像一个就是柜台的工作人员啊。 OK， 企业会比较那个，比如说需要什么材料啊什么等等的，那现在其实个人业务竞争是很激烈的，首先我们有这么多银行可以选，你的服务好不好、那你这个就是你的这个产品有没有吸引力，这等等都影响我们这些个人去选择、所以很多人就是反正我跟一些银行的人在沟通，他们其实会觉得就是工作压力大了很多，我觉得其实更多可能来源于他们自身的那个心态、可能接受不了这种快速的转变。 是，确实外部环境变得很快，如果自己没有跟上的话呢，真的是有朝一日就要考虑下家的问题啊。 对， 其实我还挺愿意去银行工作的。 为什么呢？ 我挺想去挑战，因为他们大量的需要的还是销售类的，是吧？ 对， 服务类的人员嘛，是吧？ 对， 就是机器替代不了的。 是， 我还挺想去的。我觉得一方面可以跟人打交道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就是真正的销售，它实际上是满足了 客户的需求，是一种我认为这是一种帮助别人的职业，这是我对于销售的理解。就我给你一个好的产品和建议， 对，而且那个产品现在产品类型它也很多，有保险啊，有基金啊，然后有一些普通的理财型的东西。对， 我其实挺愿意去干这个事儿的， 因为这个其实背后对他的专业性要求也蛮高的。 当然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你能不能够承压，是吧？你能不能够用更专业的服务，不同的服务方法去面对每一个客户等等。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做职业辅导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会觉得就是销售类型的工作其实是最能锻炼，就是很多学生就会说，哎，我希望找一个有挑战的工作，然后我希望锻炼我的沟通能力。 董事长也有挑战的工作。 对，与人那个沟通的能力。 公关总监也可以的。 对，然后能够快速去学习的能力。 研发总监也可以的。 对，但实际上这些所有他说的能力里面，销售是最能够锻炼这个，比如说你的沟通的能力，然后你怎么建立双赢的思维等等，面对快速变化的环境你怎么去调整，这些都是销售这个岗位最能锻炼他们的，但是他们往往又最不愿意去做销售。 那我去人要吗？你认识那么多银行的人，比如说我这年龄了，是吧，也没干过，也没有这工作经验，你还要吗？ 啊，保险公司肯定会要的。 那银行呢？ 银行不会要。 银行要我这样的客户是吗？ 对，银行需要你这样的 VIP 客户。白金卡办一张。 来，下面我们就来发布职位信息吧。其实今天的职位好像还有一家券商正在招人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些职位信息啊。下面这个岗位呢是财务实习生，面向的是应届毕业生啊，面向的是应届毕业生。这个公司叫汉盛控股集团，是做什么的呢？ 它是一家做那个海外工程的，然后它是由中地海外集团公司和一些其他的机械进出口公司联合成立的。 好，做海外工程的。 对， 我看它的股东当中有柳工啊，这是非常知名的一家做 机械 的啊上市公司。招财务实习生，那先不说干什么，我们先说说去哪干活呀？ 主要是外派到非洲的一些国家。 啊，具体哪个国家还不一定。 具体的那个国家是那个他们有很多非洲国家可选择吧，然后到时候还是要根据就是可能哪个国家有这个就是岗位的空缺和包括你个人的意愿综合来看。 哦，一年挣多少钱呢？ 一年的话，如果是说外派在非洲的话，大概就是他是应届生啊，我们还是对比的应届生的收入是13到18万一年。 应届生。 对。 看个大象啊，看个斑马啥的，然后一年挣10多万。 啊，对，不错啊。 那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薪资的这种 因为他 如果 是在 没去国外的话， 他因为他是应届生嘛，大概就是目前的话就是5000块钱一个月的收入。 啊，等于到外头就翻倍呗。 对，到外头之后的话，他大多数都是一些艰苦地区的补助。 好，接受什么样的专业呢？财务啊，会计这样的是吗？ 就是只要是本科毕业，2018届的应届生，然后是财务会计相关专业，然后。毕业之后可以接受外派的。对， 2018届的应届毕业生，就是说刚毕业的这个，不是明年毕业的。 啊，对，就是上半年已经毕业了。 已经毕业的。 对。 好。还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其他主要就是这个我们会认为是还是男生优先考虑，因为他需要到一个人到外地嘛。但当然他这个就是他在各地非洲各个城市，并不是说你一个人啊，他是会有一个分公司在那儿的，然后大家也是就是共同集体工作生活都在一起的。 原来招过吗？ 招过， 招过， 就是好几年，就是这个岗位，就是好几年我一直都在招聘，就是每年都会吸收一些新鲜的那个血液，因为可能过了一段就是在工作几年之后的话，他们也会因为在国内也有公司嘛，有些人会因为家庭原因会回国来工作，那当然也会再招一些新的那个同学加入到组织里面。嗯， 在国外要待多长时间呀？ 这个可能不一定吧，因为也看他自己的职业发展，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在国外是一个锻炼，可能锻炼几年他就回来了。 嗯， 但是他们在国外的话，这个分公司也会有当地的这个比如说办事处的经理啊， 嗯， 或者是他们叫国家代表，就实际上就是 OK， 你可能就是在这个整个国家就只有这一个办事处。 嗯， 对，他们也会有自己的职业发展。对， 嗯， 有一些职业发展他是可以就是可能工作多少年之后的话，他可以是把孩子啊家人一起接过去一起生活的。嗯， 这岗位也不是说入职了就外派，还是应该在国内有一个培训， 有一段那个培训的时间，大概是半个月左右。 嗯，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陈先生，他的电话是18141918211，大家记一下，陈先生电话是18141918211。 嗯，大家也可以在近几天呢关注我们职场帮帮团在新浪的微博，我们也会把一些职位啊以文字的方式啊放在上面供大家查询。下面这家公司是北京首都机场动力能源有限公司，它这个是首都机场下面的一家公司，子公司，主要是做机场地区的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供冷、污水处理啊，包括一些垃圾处理这样的能源系统的运行维护管理，所以人家动力能源公司嘛。 嗯，对， 招电工这个岗位应该是最最最匹配的一个岗位哈。 对，他这个电工的话可能做这个还是就是专业性要求比较高啊，所以应该就是目前在做电工的人才符合这个工作的要求。然后他是要求中专或者是以上的学历，年龄40周岁以下，然后在电器相关从业经验有5年以上，然后同时的话他需要有一些作业的证书，就是具备低压电工作业证或者是高压电工作业证，如果是还有电工净网作业许可证的话是优先考虑的。 嗯，他这个工作啊跟一般的电工还不太一样。 嗯， 负责新机场的用电报装、设备验收、运行维护等等，还有负责驻航灯光站、高低压设备设施、跑道灯、滑行灯、进灯光、 PAPI 灯等设备设施的运行维护和抢修工作。 对，而且这个大家看一下是新机场哦。 哦， 嗯， 是新机场，在那边工作， 大兴的新机场。 嗯，在那边工作啊。嗯，每天呢就看飞机啊起飞降落啊，云起云落啊。 对，就是这个还是就是责任心还是得蛮强的。对，因为 如果是一名摄影爱好者的话，可以去应聘一下这个工作，你有很多的机会拍到 对，拍到蓝天白云和飞机同框的景色。 哎，这个岗位很有意思啊。其实我为什么想说这些呢，就是有一些岗位我们要从里面苦中作乐，找一些乐子。 对， 是吧，比如说你是到一些艰苦地区啊从事这种勘探啊施工的作业的这样一些工作哈。 嗯， 那么确实那个地方环境很恶劣， 嗯， 但是有可能风景会非常的优美。 对，就是每个人的，对，我之前会就是找到过就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去云南支教过一年。 嗯， 然后他同时就是你说的他是摄影爱好者，而且他会拍这个视频的短片，所以他这个一年的时间他还拍了一个类似就当地的一个宣传片。 哦， 对，就是把他们所有所看到的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啊都用这个摄影的这个技术给记录下来了。 嗯， 对，所以他自己可能回望他会觉得他一年就是非常的有意义。 所以我们在工作之余啊要有一颗多变的心啊。 对， 这颗心有可能是公益的心，有可能是发现美的心啊，也有可能是等等一些兴趣爱好啊。 嗯嗯， 敏感的去接触你身边的这个自然环境。你比如说你到外地 要长时间去工作，有些人他很喜欢植物，他到一个地方会看，哎，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的植物啊？ 嗯嗯， 有人呢会研究这个地方的美食，是吧？ 嗯， 当地老百姓 就是我。 对，来看看这个岗位啊，这个岗位其实工作也很辛苦啊，要求呢是刚才你说的要中专及以上的学历，40岁以下。电器相关工作经验5年及以上啊，要有低压电工作业证或高压电工作业证，有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括弧高压方向的优先）啊。薪金没有介绍。 对，因为一般的那个国有企业啊，确实对这方面比较保密。 嗯， 对，大家可以就是面试的时候进一步了解一下。 好， 嗯。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曹女士，她的电话是13488679366。曹女士的电话是13488679366。 嗯，换句话说，工作应该是比较稳定的，是吧？ 对。 好，再来看下面这家公司，中地海外尼日利亚集团公司。 对，这跟刚刚那个汉盛控股的公司类型和有点比较类似。 嗯。就是咱们的一家公司中地海外建设集团的一家子公司，是吧？ 对。 那这个工作都要在海外完成吗？包括一会儿我们要介绍的几个岗位啊，商务岗位、人力资源岗位。 人力资源岗位应该不需要。 嗯 嗯。 商务岗位呢？ 我看不是，人力资源岗位也是需要的。 嗯。 然后商务岗位它这些都会有一些就是可能是国内国外工作可能是这么交替进行的。 嗯嗯，好，我们一个来介绍商务岗位。这个薪酬呢是13000到15000一个月，工作内容包括开展市场开拓的商务活动，维护商务关系，收集分析市场信息，跟踪获取新的项目。 对，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种挖掘一些商机合作机会的这么一个 岗位？对，所以他会就是经常国内国外两地来看，因为他会就是从国外获得一些项目是比较适合他们公司来做的，也会从国外获得一些相关的那个资源，可能是跟国内有合作的。嗯， 好，有哪些要求？ 要求的话，因为他需要出国嘛，所以他这个是要求是英语口语是有比较高的要求，能够熟练运用英语听说读写。 嗯， 然后因为他这个也是招的是应届毕业生为主，然后希望是性格外向，最好担任过学生干部。 嗯 嗯，然后个人是比较开朗的，因为这里面也会考虑到可能你在国外的时候其实可能生活没有这么的丰富多彩，也是希望就是大家性格比较开朗了，能够在国外的生活能够丰富一些。 嗯 嗯， 这样的话减少思乡之苦啊。 嗯，对。 我看要求当中还有一个要求叫有一些业余爱好。 对， 这个岗位包括一会儿要谈到的那个人力资源岗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要有业余爱好。这个业余爱好很重要，特别是这个也看这个企业的文化。 对对对，因为你长期可能比如说这他一个城市的那个分公司可能是会有几十上百个中国人不等。 嗯，好，再来看下面这个啊，人力资源岗位。 对，人力资源岗位那当然就是负责，就是他的工作地点是在尼日利亚或者是在总部。 嗯， 然后分子公司呢需要学习培养1年，然后他需要负责中方员工的招聘培训和劳动关系管理，然后第二的话要负责属地化雇员的招聘培训和劳动关系管理，也就是当地的属地化的员工，也就是比如说尼日利亚的员工的招聘。 嗯， 对，然后还会有一些像因为他是那个跨国了嘛，所以他需要负责一些移民啊工会这些公共关系的维护，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可能跟人力资源相关的一些工作。 薪酬呢也是13000到15000，他这个倒是没有写工作年限，也就是说 他这个是以那个应届生招聘为主。 嗯 嗯， 要求呢是英语全日制本科及以上的学历，专业8级。 嗯， 就是很熟练了，其他的就是担任过学生干部，有爱好这些啊。 嗯，对。 嗯，这个对于英语的专业要求很高，但是他呢又是做这个人力资源的岗位。 是， 但是实际上那个因为他其实是当然有一些那个不是英语专业的，他的英文也很好，但是可能很难达到像英语专业一样的好。然后他人力资源专业的那个技能的话，实际上更多是通过公司来进行培训的。所以他们还是比较选择优先考虑语言的优势。 现在这种驻外的岗位面向应届毕业生的，或者说没有太多工作经验的年轻朋友，薪资基本上每个月都得过万吧，至少的是吧？ 起码就是他如果在国外，然后加上补助的话，肯定都过了。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薪酬，也不一定都招得满，是吧？还是有很多人犹豫的，是不是？ 有一些家里可能会犹豫吧，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那个，因为中地海外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央企，所以实际上它对于员工的各方面的保障啊，都是还是很到位的。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那个，因为中地海外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央企，所以实际上它对于员工的各方面的保障啊，都是还是很到位的。 我有时候经常看央视的一个纪录片栏目叫《远方的家》，他们就拍咱们国家的工作人员到外国工作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场景和故事啊，我就觉得确实种种的经历很难得，异域的那种风情也非常吸引人。此外在国外开展工作也有很多的困难需要他们去面对和克服。 对。 在那边呢也会交到很多的朋友， 对， 当然也会经受很大的考验啊。 是， 所以，如果想到海外工作的话，我推荐大家看一看那个。 对，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会是一个比较难得的体验吧。对， 其实以后这样的工作机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断的跟大家来介绍。 对， 毕竟现在咱们和一些国家的交往哈、交流啊、经贸还是比较的频繁的。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联系人我们再介绍一下，霍女士 ,1368-364-0336, 1368-364-0336, 稍后见。 就像一条河，每个方向都会曲折，如果有机会去选择，你会怎么做？我绝不轻易随波逐流，就算世界也有坎坷，努力过就有用。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喜迎国庆，欢度中秋，仙牌灵芝集团将于9月21日至9月30日隆重开展特大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仙牌灵芝茶、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床单和按摩锤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9月21日至30日。 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三的话要定期按照线路拜访门店，培训门店对项目操作、产品特性，然后车主营销等活动的支持。 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有很多的门店，他要经常去这些门店工作，然后呢去讲解这样的一些产品的怎么做，是吧？怎么卖，大概是这么一个工作内容啊。好，要求是中专及以上的学历，这个专业呢要求是汽修相关的专业。 对， 其他的就是一些通用技能啦，沟通能力啊，协调能力啊，完成这个交办的任务啊，有责任心啊，这些啊。 对， 他这个岗位的年薪是10万左右。 对，年薪是10万左右。对，因为他对于学历的要求也不是很不太高，中专以上学历就 OK 了。 他这个是没有销售或者是 KPI 的任务的吗？ 应该会有一些，就是他日常的 KPI 考核，比如说你去了多少家门店啊，然后日常的行为的一些要求是有的。 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陈先生，他的电话是18141918211。我再说一下，是18141918211。 下面是一个券商在招人啊。其实我们知道今年呢，这个券商的行情啊，收入啊不是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受到很多影响，我们其他的节目也聊过这个话题啊。但是就像银行一样，也是在招人的，不是说这个生意不好做就减员、裁员啊，然后没有新进的这个血液，没有。国泰君安证券目前正在招客户经理和账户业务员啊。客户经理的要求呢是30岁以下，一本及以上的学历。国外院校毕业呢，要求是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如果有过相关工作经验呢，是优先考虑。另外呢，就是如果有一些证书的话 ，CFP 啊，这个是国际金融理财师 ，CFA 特许金融分析师，还有注册会计师啊等等，律师啊，有这些证的话，有这些资格的话呢，是优先考虑的啊。薪资呢，这个薪资现在只能听一听，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就是券商的这个年终奖啊，什么半年奖啊，老拖着没发。他这个岗位薪资说的是6000到12000啊，包括什么岗位工资、绩效奖金、专业津贴啊等等都在一起了。 没有没有，香露，你听的是经常没有发了的时候是不会告诉你的。 对，那就是说你说的这个钱是现在能拿到的吗？还是说 这个是月薪啊？这个是可以拿到的。 但是它里面有一项就是绩效奖金。也是含在这里面的， 绩效奖金也是可以，基本上差不多点都能拿到吧。 好，大家可以问问啊。工作满2年可以晋升到投资顾问和业务总监，因为他这个客户经理是直接和这个比如说股民啊或者是一些投资理财的客户啊打交道的， 包括有一些机构。 是的。所以下面我们请姚强再重点介绍一下岗位职责。 岗位职责要负责营业部客户的日常投资咨询工作，承担客户开发、客户服务等职能。第二的话，要培养专业能力，通过专业服务提高客户的贡献价值，向客户提供证券及金融相关产品相关投资建议，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综合理财服务。第三的话是配合营业部做好机构类户的开发与服务。 好的。 第四的话，要积极主动参与营业部各项营销业务服务工作等等。 第二个岗位是账户业务员，这个工作主要就是负责证券账户的开户、销户、资料变更啊，还有档案的管理啊，以及这个一些客户的回访工作啊。岗位待遇差不多，也是6000到12000啊。如果有一些像注册会计师这样的岗位，还有一些专业的津贴补助啊。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陈女士，她的电话是15673139433。大家记一下陈女士的电话是15673139433。这电话应该都可以加他们的微信沟通啊。 那陈女士也不是挺忙的，都聊上微信了。 他们希望忙。 这个账户业务员跟前面那个有一个要求不一样，就是要求这个账户业务员是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这个我在客户经理当中没看到，客户经理说的是从事证券及金融相关行业工作者优先。 是不是啊？大家具体可以问问是不是不太一样啊，其他的都差不太多啊。下面这个公司是一个房地产公司，十六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招土建工程师。 对，土建工程师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专业岗位，专业要求比较高的，所以大体的那个岗位职责的话，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是负责公司工程项目，项目里的基础、主体结构、装饰、装修等分项工程及市政园林等本专业技术管理工作。 嗯。 然后要协同施工单位，根据合同及公司的整体布置情况，编制等分项工程及市政园林等本专业技术管理工作。 嗯。 然后要协同施工单位，根据合同及公司的整体布置情况，编制施工总的进度计划，审查工程施工组织计划等等。 好。 嗯。 任职要求呢是学历啊本科以上，工作经验呢3年以上，年龄35以下。 对。因为这个是要在本岗位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嗯， 35岁以下， 啊，35岁以下， 听起来好像有点打击啊， 有点打击我们这样的是吗？ 为什么呢？这个岗位不是年龄越大，项目经验越多吗？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是很多公司，因为很多公司它这样的岗位它不止一名， 嗯， 对，可能比如说它可能会有更资深的人， 嗯， 对，他可能也是在你说的那个年龄以上的，可能本身就有了， 啊、哦嗯，可以理解，就是有高级土建工程师，是吧？ 对，所以我们现在有初级、中级就 OK 了。 但是啊，因为我们上周日刚刚做过一期节目，聊这个地产行业的招人趋势，现在整个行业都是在招聘年轻化啊，招聘年轻化、 嗯。 那么原来一些在地产公司做了很多年，年龄又渐渐大了的一些从业者呢， 嗯、 他们也会去选择一些中小的平台哈、啊， 嗯 然后哎实现 在创业啊， 对， 怎么样 职位上的提升啊，但是就不能够再追求那么的全面了啊，反正不同的年龄段是有不同的考虑。 嗯， 这个岗位的联系方式是江经理电话， 1787685715，江经理的电话是1787685715。 大家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啊，就下载一个 APP 叫听听 FM， 收听职场帮帮团节目的回放。如果有些岗位没有听清楚，也可以再听一遍，或者是关注一下职场帮帮团在新浪的微博。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职位信息也是比较新的，没有马上更新，大家呢也可以稍微等候一下。再来看下面这家公司，这是阿里巴巴与蚂蚁金服一起打造的一家公司，叫口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口碑呢，反正类似于这个大众点评那种感觉，是吧？ 对。 嗯。他们招客户经理、或者是高级客户经理。 对，主要是负责阿里集团口碑的地面销售团队，负责对接所辖区域内的所有的商户，通过软硬件帮助商户进行新零售化的升级。然后同时的话，因为这是一个销售类型的岗位啊，他要根据公司下达的销售目标，针对不同商户制定相应的销售策略，通过个人团队的努力完成目标，然后要挖掘自身工作的潜力，收集当地的市场信息，并收集客户对产品运营技术的需求，推动改进。 这是一个地面销售推广团队。 对。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曾经的阿里铁军啊，也是这么多年把那么多中小企业都拿下了，怎么没有拿下这些生活服务类的小商户啊？ 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在那个目前在做的一块业务吧，比较重视的一块业务啊。 是的， 嗯， 他这个写到几个要求啊，跟大家念一下：个性开朗，精力充沛，热爱销售，为人正直。可以接受第三方签约，这个可以接受第三方签约，请姚强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就是这些人员对，他会有一些第三方的那个机构跟他们签订劳动合同，而不是说跟阿里直接签订劳动合同。 嗯、好，客户经理的无责任底薪是5000，另外还有提成， 对， 综合看是8000到12000。高级客户经理的无责任底薪是7000，还有提成。综合来看是11000到15000。 对， 他们不接受兼职是吧？ 不接受兼职。 其实为什么不能接受兼职呢？ 我是想啊，就是现在很多人他们有很多的这种业务资源， 嗯， 对吧？但是呢，你没有一个这样的职位啊，或者公司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他们去对接。 因为他们本身这个工作的话，就是你满负荷工作时间都是996的工作状态，甚至997的工作状态，所以他们也不需要兼职。兼职其实就是说 OK， 他这个工作可能工作量没那么大，你每天可能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够了，所以才需要你干兼职。但现在这个他可以提供满负荷的工作的话，工作量的话他不需要再要兼职了。 嗯，但我想比如说就像卖保险一样嘛， 嗯， 你不是这个保险公司的从业人员，但是你可以跟他推荐你身边的朋友去买 他 的保险吗？ 对啊，但是这个就是，他不会有保险这么高的提成啊。 嗯， 对啊，所以你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耐心去接受这么多的培训， 是吧？ 对，嗯。 好，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唐经理，然后这个电话也是他的那个微信，大家可以看一下，是176-1002-1652。唐经理的这个电话和微信是176-1002-1652，大家加的时候可以注明是职场帮帮团。嗯， 这个是不是招很多人啊？ 这个应该是，其实是这个是目前是发布的，当然是发布的北京的岗位，其实全国各地都会有相应的工作，所以大家如果是想回老家，比如说应该全国吧，比如说沈阳啦，石家庄啦，郑州、天津、长沙等等，基本上的一二线城市，都是目前在招聘的，然后大家都可以跟唐经理沟通吧。 嗯，好的。 如果想回自己家乡的也可以。嗯， 好。再来看最后一家公司，目前招店员导购，这是一家做家具的公司，是吧？ 对，家居就是家居用品为主。 家居用品啊，家居用品， 有点像 服装、鞋帽、美 妆，有点像无印良品这样子的吧。 他们叫糯米家居。 对， 找店员导购，这是在北京招聘吧？ 在北京有多个门店，就像那个海淀、朝阳、大兴，包括顺义啊等等的，包括燕郊都会有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住的住的远近来就近选择。对， 嗯，导购我们的工作内容都差不多啊，理货呀、保洁呀、收货呀，还有这个收银啊这些啊。 对，然后他这个就是说上班时间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他是早晚班，每班的话他其实有个早班是9点到下午6点，就是早九晚六的，这个在这个行业不是特别的常见。 嗯， 对，然后如果他加班的话是会有加班费或者是进行调休的。 啊、哦、不是特别常见。常见的是什么呢？ 常见的工作时间会更长一些。 好，任职要求是18到35岁之间。 对。 初中及以上的学历。如果有相关工作经验的话呢优先考虑。另外如果经验特别丰富可以应聘高级营业员。 对。 高级营业员那么有什么不一样呢？ 待遇不一样。 好，那就是最基础的营业员是什么样的待遇呢？ 就是最级别最基础的就是3600的底薪和400块钱的绩效，然后还有100块钱全勤奖，也就是头三个月会有4100的保底，而且它是缴纳五险的，同时的话提供住宿。对。 哦，包住的话。 绩效，然后还有100块钱全勤奖，也就是头三个月会有4100的保底，而且它是缴纳五险的，同时的话提供住宿。对。 哦，包住的话我觉得在店员这块还是比较少见的。 对，比较少见。对。 嗯，我们发布了很多这种服装店员的照片。 对，大多数都是就近分配啊什么的，他就不包住了。对。 对，倒是什么餐饮集团招人就包住的多一点啊。 对。 但是要包住的话加一块那怎么也得 5000多， 多1000多、2000左右。 对， 是吧？ 嗯 嗯，是。这是普通店员，如果级别高一点的话是在底薪上面，应该会有增 加。对，在底薪上面会有体现。对。 嗯，好。另外就是加班有加班费，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这家企业在这个 员工福利上面做的应该还是不错的啊。 对，而且它是一个他因为他这个也是一个初创的那个企业吧，属于目前在创业阶段，所以他目前在全国开店的计划都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是说能够选择的话，他未来去当店长的可能这个所要的时间也会更短一些。 但是人家也写到了18到35岁。 啊，对，如果你做店员， 现在最近大家都在考虑这个35岁是个坎儿啊。 嗯。 是吧？ 嗯，你到了吗？啊，这是秘密。 我到了，这个可以公开的说。所以我去不了啊。 嗯， 是不是？ 嗯， 为什么一定要写35呢？我觉得这个框框啊，我认为可以打破。 是 啊，不一定36就不行了吗？是吧？ 对啊， 35岁半就不行了吗？ 我35了，我长得像20，不行吗？ 对啊，我，所以呢。看到这样的我就想多说两句，不要人为的设置一些年龄的限制。 对， 如果你招到一个真的对你的企业来说非常有用的人才的话，也许年龄往往呢就是你自己人为设置的一个坎儿，让这些人才和你啊失之交臂。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35以上40岁左右的人，他们能够胜任很多的岗位，当然他们自己也有家庭各方面的一种需要照顾的实际需求啊，但并不是说他们就不能够完全兼顾。 对， 嗯， 而且每个人实际情况也不一样。对， 是吧？大家要听我啊。 对，就跟那个长得35的，有的确实看起来像25， 对， 有的可能像40。 现在就编一条朋友圈发到咱们的微信里面，是吧？ 嗯， 谁说35没人要？ 比如 我这不挺好的吗？ 比如香露。 就哎，就是说谁说35岁以上没人要，比如我就就是您啊，这个意思，发到朋友圈。我们希望能够改变一下目前招聘的这样的一个年龄的限制啊。 嗯 嗯，刚才姚强呢也谈到了其他的一些岗位啊对于这个年龄的要求。其实我们能够知道，特别是一些比如说互联网类的，或者说一些技术工程类的公司啊，他们认为年龄大了好像学习能力啊体力都不如原来了。 对， 对吧？他们需要招更年轻的这种人员， 而且对于工资的期望也更高了。 对，我养着他呢，他给我的回报越来越少了。企业会从非常精明的角度来计算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从整个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说的话，一味的只考虑个人企业而忽视整个人才的这种培养，或者是说忽视这个每个家庭因为一个工作的失去带来的影响的话，最终这个企业的行为是得不偿失的。我们看到这个35岁门槛提出来这样限制的企业呢，大到一些特别著名的企业，小到一些所谓的初创公司啊，是时候改变一下了。好，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招聘人的联系方式。 招聘的联系方式是谢经理，然后谢经理的那个电话是那个184-3584-0839，然后谢经理的电话是184-3584-0839，他也标明呢这个是可以加他的微信沟通的，大家注明一下是职场帮帮团。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姚强今天的光临。那接下来呢是北广购物，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明天再会。向前伸张。